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毛牙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蓄水。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众周郎，蔡张卖主求生计，谁料今朝见下王。三国演义呢，正说到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这段书呢说的是蒋干盗书。说蒋干盗书，既然是蒋干是谋士，怎么上这当啊？其实呢，蒋干的职务是募兵。什么叫募兵呢？这募兵呢，就是在这有钱的人家或者有地位的人家当食客，或者当个出主意的小谋士啊。那就看他的主人是谁了。你主人要是梁燕呢，你给当个募兵呢，恐怕也就喝碗粥是吧。要跟着王爷坡呢，还能吃点羊肉什么的是吧。蒋干保着人好，保的是曹操。在曹操手下做募兵，你可以当成食客，也可以把他当成谋士，也能出点主意，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在食客当中也有本事的，给主人出主意一计成功了，那他地位呢就蹭蹭的往上涨啊，就可以越级高升了。那么曹操这么多谋士，为什么带着蒋干？你要看《三国志》，说蒋干这人有仪容，善才辩，长得不错啊，相貌堂堂，而且能说善辩的。那曹操手底下这么些谋士，郭嘉死了，荀彧、荀攸、程昱、刘烨满宠，毛玠、吕虔，跟着曹操够奔长江、沿长江下寨，这些谋士一个一个都比蒋干强多了。那么蒋干干嘛来了啊？有一回呢，我跟北京京剧院排这个横说赋诗啊，因为纪念我父亲110周年，在梅兰芳大剧院演这出戏，请来这个孟广禄啊、王佩瑜啊，帮着我们串了几出戏，王月坡、李菁还有我们说的摇旗呢，就请孟广禄先生给咱们唱一段摇旗，是吧？说到诸葛亮呢，请王佩瑜呢给咱们唱段空城计，是吧？这个我这人呢就爱别出心裁，跟北京京剧院联合排了一次横说赋诗，是吧？隔空对话， 我上去跟他们对话去了啊。跟他们排戏的途中呢，我就发现问题了啊。我原来老说啊，我们说书的要常听戏，唱戏的必须得听书。反正我记得我父亲那个年代，我父亲认识好多梨园界的这些老先生老艺术家，就是他们喜欢听书，我父亲喜欢看戏。为什么？艺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那么现在呢，很多学曲艺的不去听戏，很多唱戏的呢不听书不听曲艺，实际上是个遗憾啊。咱们就甭说别的，说你唱空城计，唱李逵夺一闹江州，你不是也在给听众讲故事吗？不光是说评书，你唱点京韵大鼓，唱点西河大鼓，都在给听众讲故事。咱们请过好多古曲演员啊，在宣南最受欢迎的就是沈葆桢老师。沈葆桢老师为什么唱西河大鼓唱得那么好？不是光他唱得好，他在那儿唱故事，给你唱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入情入理，人物形象突出。所以呢，说书本身就说故事，唱古曲，唱哪一段也是讲的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就是我们演电影演连续剧也是给大家伙在讲故事，那就看你这故事讲得好与不好。所以说呢，我跟他们一块排这横说赋诗，我就问，我问演曹操的李阳，现在李阳很不错了啊，在北京京剧院是挺好的一个架子，花的花脸，确实这个年轻人很有前途，他演曹操啊。我跟他隔空对话，我就问他，曹操这短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待明君故沉吟至今。我说你背得下来吗？背不下来。这短歌行代表了曹操什么思想？林老师不知道。在舞台上呢，这横说赋诗也就唱这么几句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边有很多不背了，最后来个收尾。所以我觉得呀，听戏那会儿就听不明白，我就问他，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对短歌的理解我都一句一句的讲给李阳。李阳说，哦，我现在理解了。我说你唱曹操，你不理解短歌，你不理解曹操，你这首短歌你怎么出表达呢？就跟上回我说袁世海先生似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譬如朝露啊，那朝露在底下呢啊，那露水他往上指，我跟他闹着玩，我说叔您指错了，您要往下指是吧，我管世海先生叫叔。所以说呢，京剧演员，任何演员，你在演任何戏、任何电影、任何连续剧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这个剧，还有它的剧情、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它周围的环境，你都得理解完了，把它配在身上，你演出这人物才是活生生的呢。我们说书更是一样，说书的要广览多读，博闻强记。说什么叫博闻强记？看。看这么多，听这么多，你知道今天说书你用什么呀？当你知道用什么时候，可能这地方你不知道，查阅资料往强记得记在脑子里，今天就得使，这就是我们评书员的能力啊。当然现在来我说七十多了，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甭说这些年轻人。后来我跟他们一块演演刘馥这个啊，等我说到横说赋诗时候就能说到这儿了。因为咱们都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名书啊。曹操带着大家伙唱这首短歌，然后刺死扬州刺史刘馥，演刘馥这演员上台，我就问他，我说你演谁呀？我演杨馥啊。你上台有词儿吗？没什么词儿，就是我刚一凑过去，曹操就把我刺死了，我就下来了。哦，我说曹操为什么把你扎死？不知道，导演让我上去一扎我，然后打一滚我就下来了。对着人物丝毫没有理解， 那么这导演知道不知道的？我也很奇怪，如果导演知道可能会给他讲的。那么为什么要刺死扬州刺史刘馥？扬州刺史刘馥既不是谋士又不是战将，他跟着曹操大兵南下干什么来的？一个是刺史刘馥，一个是蒋干，就类似这样的人曹操带了一大批。其实曹操带这些人来，他认为这一次大兵南下得了荆州，然后得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他得安排官员。像蒋干的扬州刺史刘馥啊，尤其刘馥，那是曹操手下的功臣。广屯田兴水利，扬州刺史刘馥在曹操手下立下莫大的战功，立下莫大的功劳。曹操把这些人带来，准备在江东、在荆州安置他们，管理一带地方，做个地方官员。蒋干是干这个来的。蒋干本身并不是什么谋士，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上这当，是吧？你要把程昱派来，程昱过江，周瑜也不会定这计策，也不至于拿起这信就信。所以说，你说三国，他跟说别的书不一样。那么现在说别的书，我认为也一样，因为我们听众的水平提高了。如果你做演员老停留在这水平不与时俱进的话，观众就唾弃你，就把你扔了。我跟我们老伴儿就搬杠，你瞧你这三国说了那么多回的，你干嘛你不睡着啊？没事你查了查，查了查，没结没完。我说你懂什么呀你？不与时俱进，观众把你给扔了，你上台说书就没人听了。所以说你说这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你得研究这蒋干他干嘛来了。蒋干为什么能上当，周瑜为什么能定这计策，群英会蒋干调书啊。上回咱们正说到蒋干蒋子义跟着周瑜周公瑾到了周瑜的寝帐，趁着周瑜酒醉吐了一床，然后他睡不着，黏溜溜下了床，他到这桌旁边翻看周瑜的兵书战策还有这卷宗。戏台上很简单，咱们书书也很简单，实际上那时候还没有印成的这些纸呢啊。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没有那么多好的印刷术印出这些东西来，大部分还都是竹简。蒋干蒋子义翻着看看水战，看看看，突然间发现了这有一封书信，下边写着蔡妹张云锦封，把蒋干吓一跳。借着微弱的灯光把这信慢慢的瞪出来。蒋干一看这封信写得很简单，某等降曹飞图示路迫于事耳，今已转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手陷于麾下。简简单单前边就这几句话，后边告诉曹操先此敬赴万物见疑，说我们两个人什么任务啊？我们两个人归降曹操是迫于曹操的势力，不是真心实意的。既已转北军困于寨中，已然把曹操的人马水军困在水师大营了，但得其便就把曹操杀了，把曹贼之首献于麾下，献给您周都督。先此进赴写封书信，您千万别疑心蔡美张宇顿首。要别人看这封书信那就明白了，唯独蒋干来了，周瑜周公瑾才用这计策。蒋干一看这封书信大吃一惊，哎呀，蒋干心说为什么曹丞相看见蔡妹张云就是凝眉立目不待见，看起来这二人铲定之辈，暗中跟周瑜已然勾结在一块，要把曹操杀了，把曹丞相项上人头献给周瑜。就在这时候床榻上有声音了，周瑜啪这么一翻身，蒋干回头一看，周瑜翻了个身，蒋干赶紧合着这封书信再回头一看，心说我别再翻了，再翻周瑜就发现了。其实周瑜呢就眯缝眼瞧着呢，差不多了，周瑜啪的一翻身，那意思你也别搜了，就这一封信。蒋干蒋子义赶紧把这封信 揣在自己的怀中，把灯吹灭了，然后奔床榻，走到床榻旁边就要吐出来呀、啊，因为周瑜已然吐了一世间了。上回我说了，您别瞧这酒好喝，遮出来就难闻。没办法呀，蒋干忍着，也搭他个儿不高，好容易找个地方在这边一卧，还没躺下呢，周瑜周公瑾迷迷瞪瞪，司仪 啊，公瑾， 司仪，早晚数日之内让你看曹贼之手哪儿呢？一翻身又着了。公瑾， 公瑾，蒋干又叫了两声，周瑜一翻身， 司仪，别着急，莫着慌，早晚让你看曹操 之手。哎呀， 看起来周瑜周公瑾相信了蔡美张允真要杀曹丞相吗？蒋干屏住了呼吸不敢说话，就在周瑜周公瑾旁边看着周瑜折腾一会儿，周瑜翻过身去鼾声起来了。这就是周瑜高，帐中骗，最后骗，信骗，然后睡觉还骗，骗的是谁？骗的是蒋干，要骗别人也骗不了啊。蒋干蒋子一想睡，他根本睡不着，这味儿实在太难闻了。再说心里头惦记这封信，倘若周瑜周公瑾明白了，一翻过来再把我这封信搜出去，我这条命就得死在江东啊，心里砰砰砰的跳啊。也不知道什么钟点了，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梆梆梆，哐哐哐，哦，三更了。又等了一会儿，蒋干蒋子仪刚要动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来到床榻旁边，嘟嘟，醒我。就这一句话，蹭的一下，周瑜就坐起来啊。周瑜再往旁边一看，何人睡在我床榻之上？哎呀，都督您好健忘啊！白天您的好友蒋子义先生由打江北而来，您摆上酒宴，是为群英会款待蒋子义先生。您说多日不见，要抵足而眠，在您旁边睡的是蒋干蒋子义呀！哎呀，坏了！周瑜蹭坐起来了，一拍这床，也搭着蒋干的瘦点，蒋干砰就给蹦起来了。您说周瑜这手得有多大劲儿？哎呀，自打领病之来，我从不饮酒，不知道今日多喝了几杯，刚才我说神言语。蒋干心说我听见了，让我数日之内看曹贼之手啊。蒋干不敢圆言呢，子义， 子义， 蒋干蒋子义鼾声起来了，心说这回我就骗过周瑜了，其实他早让周瑜给骗了。进来这人是谁？老将军黄盖黄公公。何事？都督，江北有人来报，听声写。周瑜一片腿下了床了，姑姑的穿鞋，逆足千宗，跟着黄盖黄公公走到帐外。蒋干赶紧又打床上溜达下来，也没穿鞋，蹭蹭蹭在后边蹑足千踪跟着，仔细的听，就听外边说上了，都督，江北有人来了，说急切不能动手，轻声些。蒋干往前一走，直老的听着，就听这俩人一个字听不见。哎呦，把蒋干急坏了，你可要嘱咐好了，千万不要再言语，是都督那我就告辞了。这句话听见了，黄盖走了，蒋干蹭一下就窜到床榻之上了，往这一躺，拿着被子一蒙。周瑜回来了，子义，子义，子义，哎呀，为何多吃了几杯水酒？说完这句话，周瑜周公瑾宽衣，把衣服脱了，只剩下内衣，往这被窝里一钻，拿被窝这么一盖， 周瑜周公也搭着真累的了，鼾声真起来了，真睡着了。为什么呀？任务完成了，周瑜周公瑾是真睡着了，没事了，心已然到走了，广黄盖黄公父已然来了，现在就得把蒋干逼走了，拿这封信回去，好要蔡张二人的人头。蒋干将自己心说，这个怎么办呢？现在他睡着了，嘿，所以您看三国演义的评论者说周瑜周公瑾真了不得，周瑜用这计策诈醉，然后诈醒，蹭一下都醒了，黄盖一进来诈说，该让蒋干听的就使劲说，不该让蒋干听的就轻轻的声音说，让你听听不见，让你抓耳挠腮，所以做得非常逼真。周瑜周公瑾睡着了，蒋干心里闹腾，蒋干心说坏了，周瑜现在睡着了，倘若周瑜醒来发现这封信不见了，要拿过蒋干试问，我这条命就得扔在江东，不成我得赶紧走。虽然我没说动周瑜，但是我给曹丞相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好，蹑足千宗由打床上下来，穿上鞋溜溜达达迈边往外走，公瑾公瑾公瑾，一边叫着走出寝帐，快到辕门了，看见小书童了，小书童在这忍着呢。先生，依我赶紧回归江北。小书童跟着往出走，您想想周瑜大营里头巡更走仇的，来回巡查营寨的兵士多了。哎呦，蒋先生您好，蒋先生您好，您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得睡会儿啊。不不不，周都督公事太忙，免得误了他国务大事，我呀先告辞告辞告辞啊，再见再见再见。大家伙一抱拳，蒋先生您慢走，蒋先生您慢走，溜溜达达带着小书童出来，直奔江边，搭踏板上船，让这两个水手赶紧划船，啪走。蒋干也糊涂，如果周瑜没下话，能把您放出去吗？这是大营，这是兵营，您等上二大妈他们家串门去呢，就串门去，您这蹑足千宗的半夜出来，以为您偷点东西呢，他们家就一官窑碗。如果说不放你，你走得了吗？这就是蒋干蒋子仪。咱们书不说废话，蒋干蒋子仪走了，这条小船唰一下够奔江北，到了水师大营，直接下船面见曹丞相，直接奔曹丞相，帐中就来了。曹丞相已然起来了，点名过目，发放军情，刚要升帐办公，报，何时禀报，蒋子义先生回来了，快快见我。传下命令，蒋干遵命来到曹丞相面前参见丞相，大事如何？哎呀，丞相，那周瑜周公瑾雅量高致，言辞未能说动，虽然说不动周瑜周公瑾，我为曹丞相办了一件大事。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条都与幸福连，从容处。